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今日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今日嘅讲题咧就系武术杂谈啊嘅第二集啊。咁其实头先已经讲咗好多好有趣嘅关于武术嘅问题啦，有啲都几啊即系哲学性嘅。咁跟住落嚟咧，其实都有啲即系同个概念有关嘅，因为你知咧，大家熟悉啊，听得我浩浩汤汤多，你知我系一个好讲求即系 concept， 啊，即系概念嘅人嘅吓。咁所以可能都系纸上谈兵啦，我都讲过啦，我都未有实战经验。好啦，咁但系嗱，譬如有一个讲法，我又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好简单，有人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你又觉得呢一个讲法有几真咧？ 嗱，因为咧，我咧，之前就收到才哥你 email 咧，咁我就上网揾下资料嘅。咁其实呢一句嘢咧，其实佢因为佢系有典故嘅，即系出自《史记》嘅，即系有个《廉颇论》相遇列传啊。咁所以咧，其实严格嚟讲呢个问题咧，就唔系一个武术嘅本质嚟嘅， 啱啱啱。 佢系一个即系类似典故古仔啊， 系一个一般性嘅。 系啦，讲件事嘅啫，就冇错，系啦，就唔系想形容啲武术嘅。咁但系 如果应用喺武术咧， 我觉得系非常之值得一提嘅。咁就系其实所谓嘅。狭路相逢勇者胜，即是我们如果用字面去解，那当然我就不希望跟大家去深入去了解那个典故，或者深入去了解什么事，即我们 大家可以上网看， 是的，没错，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就是去讨论一些情景，就是譬如说狭路相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没有退路嘛，即是很小一条路，类似就是完全没有退路，走不到了，那你一定要打了，那就到最后就是勇者胜，是的。那首先呢，第一个概念就是你什么叫勇呢，是的。咁你认为勇究竟系咩嘅一回事咧？ 问得好喎，问翻我转头啲嘛。 嗱系啦，你 勇 系啦， 我嘅理解咧，其实就系、是当然啦，一个俗语就叫做有前冇后， 系啦， 打死霸就 啊俗系啦，系其实 一 个 好俗嘅讲法啦，系嘛。但又唔一定嘅，我唔夠諗講話勇就係一定呢樣嘢，但係呢樣嘢咧有好多人都會睇成係勇嘅一部分，就係話唔怕受傷，係 冇錯， 就叫做勇啦， 係冇錯，即係或者你 take risk 啦，即係你會去敢冒險啦。 是 啦，咁當然啦，你咁講冒險，即係我其實都係好希望喺好表面上咁探討呢個字，因為你講得深咧冇乜意思啊。咁你咧其實譬如話你係敢去冒險去做一啲嘢啦。咁嗱當然啦，我哋第一步去諗一件事就係話，如果你做一件事啦，如果你係做先嘅，你係做先，人哋唔做你做嘅話咧，其實你係有一個優勢嘅，就係你可以控制到個場面嘅。即係譬如話你係控制到究竟件事係打咩戰，譬如話頭先講話可能啲巴西柔術咁啦，佢係譬如話佢係首先作出一啲攻擊，或者佢去攻擊你下盤，或者佢去破壞你平衡。咁其實佢就將件事，佢攞咗先機之後咧，就將件事咧就變咗地戰喎，就熟悉進入佢熟悉嘅世界咯。咁然之後佢咪可以喺佢熟悉世界裏面就佢可以發揮佢自己熟悉嘅招式啦。咁而去到最尾擊敗你咯。咁所以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实我哋睇落去咧，佢就好似攞到个先机嘅，系啦。咁第二样嘢我想去讲嘅嘢就系话咧，其实你所谓嘅勇啦，咁咪即系其实你有个相反啦，就系懦 弱 怯懦 怯懦， 系或者你叫做唔勇啦，系啦。咁即系话一般嚟讲，点解你要去勇先？即系你点解一个人要去无端勇咧？你觉得？其实都冇咁复杂，系啦。 我谂嘢成日都好复杂噶，即系所以就系唔得啊，即系谂得太复杂。 OK， 点解要勇咧？其实我觉得系你唔去 take risk， 好似你咁讲啦。 冇错。 其实你系冇胜嘅机会。 嗯。 所以你只能够就叫做险中求胜。所以你只能够勇往直前。 冇错。或者咁讲啦，即系簡單 去分析這個勇呢，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你要是有種危險你才是所謂的勇、即你如果你沒有危險，你對一個小朋友，你去打一個小朋友，其實你完全不是勇，但你去打一個巨人，那你 就叫做勇，因為你有危險嘛。那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過，其實勇有一個相反的概念，或者是兩面的，因為勇你就是不勇嘛、其實也是個問題，就是你其實有兩個選擇，你就好像拿著兩張牌，你有得選保守，你有得選進攻型，或者你揀激進進取型嘅策略。咁但係如果你一般人係話你嘅對手啦，如果一般正常人嚟講，佢就淨係會見到危險就驚嘅，咁佢得張牌咯。 系 咁，亦到最尾又系，亦都系到最尾去翻去根源，就系头先讲个变化嘅问题啦。就系话，当你有两张牌嘅话，你可以选择攻，又可以选择守。咁你就会对一个净系识得守嘅人，或者佢认为人哋唔够胆攻击嘅人咧，佢就会认为佢就会进入咗一个认为人哋唔敢攻击嘅，即系佢嘅世界里面，正常人就唔会攻噶啦。咁佢就可能会有流动啦，可能有疏忽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好哲學咁去分析，所謂咩叫集狹路相逢勇者勝咧？咁我就認為，咁你叫做多一張牌啦。咁你就梗係多一個變化。 嗱，其實咧，我又諗多咗好多嘢，你知我真係喺成日都係諗多咗。 好啊。 嗱，我又想舉一個例子，我好記得咧，成十幾年前咧，最少咧，我睇一套電影嘅，就叫做《First Night》。Night 咧就係 Knight， 就係武士嗰個 Night 嚇，騎士啦，咁啊。咁其實佢係講。这个元卓武士那个阿瑟王 King Arthur， 当然呢就讲他怎样结识他的最好朋友，怎知后来这个朋友呢就是勾了他的老婆，那个就叫做 Lancelot， 但是呢在套当然其实这个故事就已经讲到真是老掉牙的了，即是英国啦，即是拍过无数，即是写过小说啊、舞台剧啊、电影啊，乜都有的了，所以呢那故事是任你作的，那这套他自己作过啦，但是讲他这个扮 King Arthur 的呢，哇，就是身康立利，很有型的，虽然年纪大了，即是有胡须。但是 Lancelot 呢就是哇，当其时都还是很靓仔的，即是已经成十几二十年前呢就是理查基尔，就扮那个 Lancelot。但是他一开场呢就讲到 Lancelot 呢就是周围流浪的。即是已经一无所有，就到去呢就是同人哋比剑啊，打擂台咁上下嚟去搵食的。近乎即系黑食咁滞噶啦，不过即系话嗱，我哋教你剑术啊，或者同你比试下嗱，如果你赢唔到我咧，你就要俾啲咩我咁样啦，即系咁。但系咧，佢就讲佢去一开场嗰套电影，去到一条村庄咁样啦，又系咁样嚟去叫啲村民同佢出嚟打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有啲村民咧真系零零舍舍系大只过好多嘅，咁亦都识下即系啲功夫啦，所谓啦，咁啊大家就即系喺度比剑啦吓，格剑啊，你讲个 sparring。咁但係都知咧，就即係佢打完一場又贏，打完又第二場又贏，第三場又贏咁樣嘅。咁但係臨尾都知就好啦，散啦，嗰個活動都完啦。咁佢係收錢啦，定收咩？咁但係有一個人走埋嚟，我唔記得咗係靚女啊，定係普通人咧？佢走埋嚟問佢，佢話：我好唔明啊，點解你即係咁犀利打親都贏嘅？即係由頭先咧，即係其實嗰個咁高大嗰個好勁喎咁樣。咁佢話佢講咗個説話嘅。咁呢個説話咧就印喺我腦海到而家嘅。佢話其實贏唔係真係咁難嘅。If you don't care whether you live or die， 咁當然咧呢度電影當然係唔多唔少，佢係利用呢樣嘢嚟刻畫 Lancelot 原先嗰個嘅，即係你話嗰個性格也好，或者佢已經窮途末路也好，或者已經去到咁瀟灑也好，即係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佢一無所有嘅，亦都冇咩追求啊！佢嗰時當然後嚟佢有個目的啦，就係King Arthur個老婆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即係話，即係我乜所謂啫？就正如呢、這個當年係嘛，即係八九六四之前啊，呢、這個推薦嗰首歌係嘛，一無所有。咁佢話當我一即係叫 nothing to lose 嘛，即係話其實一個最兇險、最可怕嘅敵人咧，就係、是、一個 nothing to lose 嘅敵人，包括佢嘅性命。如果 if you don't care whether you live or die， 你攻擊對方嗰陣時咧，你就可以用到盡咯。嗱，當然呢種係一種好極端嘅情況，其實喺現實世界係好少出現嘅。但是我想听下 Jeffy 从武术的角度来看，你对这种哲学怎么看呢？ 我对这种哲学呢、即 当然不赞成，我们当然不赞成。 其实我就非常之欣赏这个想法，就是我很符合的理念。因为我就认为，即我到最后其实、都认为呢最核心啦武术啦或者任何东西都是变化，即是所谓什么变化呢，就是自由。 哦，即是又有多张牌、那张牌就是说我命都不要。 或者咁講啦，佢有自由，嗱可以咁講，但係其實我唔係咁嘅意思嘅，我係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其實你做任何動作咧，你肯定你譬如話你肯定譬如話你有個保命原則， 係保命原則噶嘛，其實如果唔係打咩交啫，我走啦。 係啦，你保命原則咪真係一種規限咯。咁你就會做某啲動作噶咯。係啦，或者你做一個動作，你可能就做到冇咁盡噶啦。咁你有咗呢種保命原則之後，到最尾發展咧，你呢件事就變咗你框框啦。咁所以咧，我認為咧，即係所謂我嘅核心嘅理念就係你得到自由，你到最自由咧，當你連一啲保命原則或者道德原則，頭先所謂嘅殺唔殺人啊，道德原則你都冇咧， 你就由思想开始啦，第一步你到最尾你先能够得到自由嘅，你得到自由，你就系你最大变化嘅人咯，你一个最大变化嘅，你先 好高深喎，好有道理，但系都 喺哲学啦，即系好哲学性咁去讲呢件事啦， 系系。 咁我亦都想讲一讲啦，头先讲话一个类似系所谓嘅九咩啊进攻啊。是 最佳的防守， 是 的，进攻是不是最佳的防守？ 是的，其实我就想认为呢，这一类的问题呢，有一个有一个连贯的回应呢，大家先去看整体少少看到个概念。当然啦，我们去说一件事，譬如说你是攻击防守都好，你九守是必失的，一定必失的。因为你 九守必失， 没错，因为你只是斋被人打，那你到最后找到被人找到弱点，或者削弱了你的能力，你没有气力，到最后打击你，到最后实会被人实会被人击败的。但是个问题就是说，你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代表你去先攻，譬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理念很多，就是说你去主张是攻击嘛。但是是不是代表你攻击或者有攞个先机呢，你就会是得到优势呢？那我很想强调，其实就是类似一半一半的就是类似一半一半的，其实很公平的。为什么呢？我就想讲一件事，就是如果我站在这里，我其实是一个几乎接近完美的防守状态嘅，嗱，点解咁讲？我企喺度，我其实冇漏洞嘅，我企喺度，我冇漏洞嘅。但系当我真正去攻击人哋，打一拳， 你一出手咧，你就有漏洞啦。 冇错啦，你永远咧，你系漏洞咧，你就出咗手，你就有漏洞嘅啫。第二就系你出咗手，其实你的手伸展咗啦嘛，咁然之后你伸展咗，其实你咪唔灵活咯，你唔能够真正自由去做出任何对应咯，咁所以其实嗱，我从一个呢个咁嘅角度，即系唔想讲得太复杂啦，就系话其实你永远咧。进攻其实你就是暴露你弱点的时机来的， 有道理， 没错。所以呢，其实我就想由合翻头先咧，将几个问题咧去合翻出来，就是其实到最尾讲紧嗰样嘢，就唔系在于你系唔系用咩策略，你系咪勇啊，或者你系咪先机啊，攞先机去攻击咯。到最尾就系你得唔得到攞个自由嘅呢个机会，你系咪有自由选择？你嗰刻有自由選擇咧，你先至能夠最多變化。你最多變化咧，你先至能夠去制敵。嗱，咁我哋呢啲咁嘅概念咧，其實係好抽象嘅。因為當你去講一個武術咧，講到咁思想性咧，其實你係非常之係啦，你非常之模糊，你唔知道會去咗邊嘅。係啦，咁但係我就好認為呢啲咁嘅理武術概念咧。是好影响你一个人去尤其是你真的同人去可能不知道， 我觉得是的， 是的，没错。其实我觉得就算这么基本的概念其实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是的，没错。你拿到这么基本的概念其实听起来很抽象，但是非常之， 即是呢，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说进攻是最佳的防守，抑或即是你说是答是对啊，抑或是错呢，其实都是一个框框来的， 沒 錯，都是一个局限来的，其实它可以是最佳的防守，但亦都可以是最大的漏洞， 沒錯， 是吧？所以呢，其实你是完全不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守则，所谓就是不拘一格， 是 你喜欢的时期就进攻， 沒錯， 你喜欢的时期就敌不动我不动， 是的，就是观察情况， 观察情况， 所谓有型，你当你有型，你就会被 你就会被人拿到那个轮廓，之后你就 会被人找到个漏洞或者弱点，你当你永远就是无形，你不能够被人观察到，不能够被人掌握到，你才能够制敌，这个是你最核心的，即是这个是最核心的概念， 是 没错。